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7集。门外的刺客没有发现屋子里的二人，提着刀走了。谢青兰转过头，扳着夏侯恋的肩膀问道： 你不是说你们的目标是谢炳峰吗？为什么要灭谢家满门？为什么？我…… 夏侯恋嘴唇颤抖着，缓了会儿才道： 你爹他…… 等等，蓝姑姑还在修屋院呢，我要去救姑姑。 谢金兰如梦初醒一般，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就要去开门，被夏侯恋一把抱住腰。 别去了，来不及了。秋无院靠近小门，刺客就是从那里进来的。若非藏书楼离得远，我也赶不到他们前面过来救你。 远处的哀嚎声越来越清晰可闻，窗户纸上映出隐隐绰绰的奔跑的人影。谢金兰发着狠推夏侯恋道： 不行，我要去救他。夏侯恋，你这个混蛋，你松开我。 夏侯恋仍旧抱着他不放。谢金兰抓住夏侯恋的衣领，照着脸给了他一拳。夏侯恋被打得一个倒仰，摔倒在地，脸上顿时青紫了一块。谢金兰扭头就跑，夏侯恋从后面追上来，扯着他的衣领把他按在墙上，嘶吼道： 谢金兰，你给我冷静，你去只能送死，你听到了没有？ 你放开我，夏侯恋，你难道放着姑姑不管吗？ 夏侯恋红着眼睛看着他道： 你他娘的以为我想姑姑死吗？我只救得了你，只有你。 他的手几乎要嵌进谢金兰的肩膀。 你知不知道今天来了多少刺客？整整20个，大门后门都守了刺客，没人能逃出去。秀武院离后门最近，蓝姑姑已经死了。 谢金兰的脑子一片空白，一切都仿佛在做梦。他明明还在秉烛夜读，明明还提着灯笼要回去睡觉，为什么突然夏侯恋就出现了？为什么突然刺客就出现了？他会不会还在做梦？谢金兰懵懵懂懂地抬起头，伸手去开窗子，或许一切都是做梦也说不定。夏侯恋握住他的手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沉声道： 少爷你听着，你把我的衣服换上，戴上我的面具，从这里出去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害怕。从小门出去，有人问你话也不要理，只管走出去，听到了没？ 夏侯恋的手心烫得吓人，像握了一团火焰。谢金兰感受到他的颤抖，抬起眼看他，只见他早已满头大汗，睫毛上沾的不知道是泪珠还是汗水。夏侯恋又问了一遍： 听到没？ 谢金兰使劲摇着头道： 我要去找老师，去都督府，让他们派兵过来。 没有用的。 夏侯恋道： 你去找戴先生，只会给他惹祸上身，至于军队，你根本请不到。 为什么？ 因为要杀你们的是魏德，当朝司礼监掌印魏德。 夏侯恋盯着谢金兰的双眼道： 应天府都督是他的义子，你过去求援只会被杀人灭口。 谢金兰蠕动着嘴唇，脑子里一片狼藉，他捂住脸道： 还有什么办法？还有什么办法？ 平日里读的四书五经都成了废物，一点用场也派不上， 他痛苦地抓着头发，听着外面的哀嚎呼救和呐喊交织成一片。不知哪里起了火，屋子被远处的火光照得蒙蒙亮，有人夺路狂奔，嘴里大喊： 救命啊，有刺客啊！ 声音没有持续多久就戛然而止，那人的身子破布麻袋一般倒在地上，露出身后双手握刀的刺客。所有刺客都穿着一袭黑衣，银色面具流淌着融融月光，他们提着沾着鲜血的长刀，像一只只前行的枭鸟。 快换上我的衣服。 夏侯恋递给他一把破烂的短刀，又从怀里掏出一个荷包刀。 这刀给你防身，荷包里有一对耳环，能当点银子，你姑且拿着。记住，出去以后走得越远越好，不要告诉别人你叫谢金兰。 我能去哪儿？ 谢金兰看着夏侯恋，影沉沉的双眼没有光亮。 你告诉我，我能去哪儿？ 他猛地扑到夏侯恋身上，掐着他的脖子怒吼道： 夏侯恋，是不是打从你进谢府起便打上了灭谢家满门的主意？你们早就计划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在谢府里做什么？什么你娘会来接你，什么小偷，你们都是骗人的。 夏侯恋把谢金兰推到地上道： 是我是骗了你，我不是什么小偷，但是害死谢家满门的不是别人，是谢秉峰自己。他令何府上下熟背弹劾魏德的奏章，魏德恼羞成怒，才要你们所有人的命。 谢金兰瞪着眼睛看着夏侯恋，眼中满是血丝。忽然似有人慢慢接近门口，两人陡然一惊，一个刺客用刀推开门缓缓走了进来，阴鸷的逡巡漆黑的小屋。夏侯恋和谢金兰藏在簸箕和木桶的后面，露出两双惊恐的双眼。刺客穿行在架子之间，用刀挑着杂物，他闲庭信步一般慢慢靠近，只要转过最后一个架子就会来到二人的跟前。夏侯恋看了眼谢金兰，戴上面具忽然爬出去，刺客听到声响蓦地转过身： 是我。 夏侯恋道： 臭小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玩意儿？ 刺客阴恻恻地开口，脸上神色不怀好意： 老子撒个尿不行吗？ 夏侯恋装模作样整着衣服： 哼。 刺客不屑地笑了声： 怕是被吓破了胆藏着不敢出来吧。 夏侯恋别过头，做出被揭穿的羞愤模样： 哼，没胆的孬种，好好藏着吧，别吓破了胆子丢你娘的脸。 刺客用刀鞘在夏侯恋的脸上拍了拍，大笑着走出门。刺客走远了，谢金兰从后面爬出来，夏侯恋低头扒自己的衣服，低声说道： 快换衣服吧。 你不是说你娘是数一数二的大拿，你的地位很高，旁人都不敢惹你吗？ 谢金兰看着夏侯恋道： 那个人怎么这样对你？ 夏侯恋挠了挠头，他以前好像是这么对谢金兰吹过牛来着，牛皮被揭破他也不觉得窘迫，只把衣服塞进谢金兰怀里催促道： 别管那么多了，少爷快换衣服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